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到回来的时候，真的完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拼。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中国女排夺得冠军回到北京之后，陆续参加了各种庆祝活动。在姑娘们抽出的难得的时间里，我也同曾春蕾、刘晓彤和朱婷进行了深聊，领略到了新一代中国女排姑娘们内心深处的感动。她们传承了女排精神，从来没有退缩过。球迷肯定想不到，夺冠的那个夜晚，朱婷最重要的事情是找人签名。朱婷笑着说，那天晚上我拿着球衣找队友签名，因为大家又要暂时分开了，给自己留个纪念。朱婷最难忘的是和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她说我的脚崴了，虽然自己知道问题不大，不过大家过来问候我，关心我，让我很感动。中国女排这个集体给朱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婷说，中国女排很团结，很简单，大家幸福的时候在一起，困难的时候一起顶。这次我们阵容不整，而且还输给了美国队，困难的时候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才渡过难关。朱婷成为本届世界杯的最有价值球员，可以说当之无愧。朱婷说，其实我没有想到能得到这个荣誉，这是意外的惊喜，感谢国际排联对我的肯定，这个荣誉离不开队友的支持。大家只看到我扣球得分，其实这是队友多少次倒地防守并且为我传球创造出来的机会。打排球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集体，拥有了更多的姐妹。郎指导也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没有想到的快乐。作为队长的曾春蕾第一个举起了冠军奖杯，他说是在压力下走了过来，自己更成熟了。他说，当时我没有克制，也没有想到我会那么平静。其实战胜俄罗斯队的时候，我们更激动一些，因为俄罗斯队更难啃。2014年世界锦标赛半决赛战胜意大利队之后，我们过于兴奋，没有控制好决赛的情绪，最终失去了冠军。所以这一次没到胜利的时刻，比赛没有结束，就要继续战斗。队长头衔是对我的一个考验，这次全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也是临危受命。我不再是单纯的队员，困难的时候要坚毅带动全队前进，更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刚开始，自己思想包袱太重，固步自封，而后破釜沉舟，从对韩国队的那一场比赛开始爆发。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小秘密，一些关键比赛之前，我喜欢戴上红星发卡，希望能够带来好运。曾春蕾说，没有想到最后一场比赛之后，郎平嗓子都哑了。因为日本赛场很热烈，曾春蕾自己压力也大，太投入了，以至于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才意识到郎指导的嗓子哑了。曾春蕾说，郎指导平时特别想妈妈，给我们细致的关心，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更刚强坚毅。提到女排精神，曾春蕾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女排精神就是吃苦耐劳，团结协作。每个人都有个性，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一条心。逆境的时候，我们充满乐观情绪，始终有信念。这也许就是从老女排传承下来的女排精神。同样来自北京的刘晓彤也立下了战功，尤其是在和日本队比赛的最后阶段，她顶住了压力，发球和进攻极具威胁，让中国队占据主动。刘晓彤感叹地说，我很感谢郎指导带上了我，他很亲切，平时有说有笑，还能说很多贴心的话，但是训练认真负责，对每个人都非常用心。这一次征战，我的收获很大，大家的努力每天都让我印象深刻。夺冠的那一刻，我就像做梦一样。团结奋战，拿出所有正能量，相互支持，这就是中国女排。我这次主要是打替补，就应该起到应有的作用。比赛中，我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前面起伏更大。面对后期这么困难的关键时刻，我想我要出一份力量。就这样，我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跟随全队夺取世界冠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中国女排这样的残阵雄兵能够成功夺冠，郎平打造的14人的国际化复合型保障团队功不可没。14名女排队员，14名教练团队成员，这样1:1配置的强大保障团队是中国女排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纵队，为女排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首先，领队兼助理教练赖亚文担任过多届中国女排的助理教练，对业务很熟悉，再加上她本身就是女性，所以对管理女排姑娘们的生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助理教练安佳杰曾经是中国男排黄金一代国手，山东女排主帅，他对中国女排专项训练起到了身体力行的作用，尤其是对他最熟悉的接应二传手的位置，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男陪打教练阵容也扩充到了历史上的空前程度，有包壮、袁灵熙、吴小雷、于飞和李彤五人。包壮从2001年起就担任中国女排的陪打教练，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陪打。其他人则是针对不同的专项技术训练各有分工。吴小雷是身材高大的副攻手，专门针对中国女排的副攻线建设进行训练。除了陪打， 袁灵熙还兼任队内的技术分析，他负责收集对手的资料。另外，在本队的比赛中，他会在每局局末向主教练提供本队和对手的技术数据，让主教练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布置。每次开赛前半小时，袁灵熙就拉着一个大拉杆箱，走到指定的技术区域，熟练地架上摄像机，接好笔记本电脑，再连上打印机，为比赛数据采集做好准备。袁灵熙说，如今美国、巴西、意大利、俄罗斯等世界强队都在用这套最新的技术采集和分析系统，既能输出技术统计数据，又能制作技术录像。袁灵熙的电脑里是世界各支强队的技战术文件库，每名队员的发球集锦、二传传球的位置分析、重点球员在不同战术中扣球和吊球的习惯线路，这里全有。他感慨地说，亚洲球队在情报这方面做得最用功的是日本队。日本技术统计员五台笔记本电脑一字排开，四个人分工明确。袁灵熙非常忙碌，每次比赛中几乎都不喝水，因为没时间上厕所。有的时候他要从早上7点工作到第二天凌晨2点。后来有了个好帮手，天津男排的队友于飞。2009年退役之后，于飞进入天津女排青年队任助教。郎平上任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陪打教练，于飞幸运入选。于飞说，能在女排这个光荣的集体尽自己的一份力，特别高兴。于飞协助袁灵熙做技术分析，这次女排世界杯，于飞单独负责搜集日本队所在组的技术数据，因此直到名古屋站，他才和队伍会合，并且带回了最新的技术数据分析结果。既要录制比赛，又要整理资料，于飞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上在12个小时以上。要说跟女排姑娘们打的最多的，就是来自江苏青年男排的大男孩陪打教练李彤。李彤平时不爱说话，但是因为长得帅，总能收到当地女球迷的合影要求，这让腼腆的他有些不好意思。李彤的任务是模仿各国的主攻手，比如金软景、科舍列娃、木村沙织等等，锻炼中国女排的防守能力。他笑称自己学会了世界顶级女排主攻手的技术。队员身体保障方面，除了多年担任中国女排队医的魏庸纪和王凯大夫之外，还有来自美国的体育科研团队，包括医师何胜云、体能教练瑞特、康复师布瑞特尼和格莱格。瑞特的体能训练还包括瑜伽，让队员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加强和恢复。康复师布瑞特尼和格莱格对按摩以及高强度比赛之后的身体恢复很有一套，他们用行动支撑了姑娘们的体能。中西方合作为中国女排提供了强大的医疗保障，再加上有先进的技术团队，这些因素保证了中国女排东山再起。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成功绝对没有那么轻松，因此郎平打造的这套团队更是中国女排走向成功的关键。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16年最重要的体育赛事就是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这也是当初郎平挂帅的终极目标。谁能参加里约奥运会？ 也是最大的焦点。有趣的是，郎平挂帅以来，国家队每年都会涌现一名有潜力的新人。2013年是朱婷，2014年是袁心玥，2015年是张常宁，2016年还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吗？当今世界排坛，接应和主攻位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两个位置上的优秀选手可以互换。2016年攻击群最抢眼的是江苏队19岁的接应龚翔宇，他在联赛中的后排进攻相当出彩，中国女排需要接应的右翼进攻。然而龚翔宇的加入对曾纯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出现问题就会被龚翔宇替换。郎平说，龚翔宇从来没有代表国家队打过比赛，我也照样会练他。我这样说并不是非要他征战里约奥运会，而是未来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国家队需要有长期的规划。我们的目光不仅放在2016年的奥运会，有新人就要大胆去培养。2015年我们的队员接连遭遇伤病，这次招来这么多队员，就是因为未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再出现突然受伤、生病或者状态不好的情况，我都有人可替换。龚翔宇眼睛大大的，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他还是个孩子，他说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刻就能被郎平教练选进国家队，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和姐姐们去拼争里约奥运会的资格，因为自己是队里最小的一个，经验也不足。其实龚翔宇谦虚了，他的到来让全队攻防速度提升了一个档次。6月12号在宁波举行的世界女排大奖赛分站赛，龚翔宇的表现非常抢眼，有人说他欠缺国际比赛的经验，但是他无所畏惧的气质恰恰是中国女排需要的。而且不得不说，郎平果然不俗，敢于在面对美国女排这样强队的时候让龚翔宇打接应二传，并且首发出场。可是郎平会带龚翔宇去里约吗？他太年轻了吧。2016年1月19号新婚不久的郎平公布了2016年全年中国女排26人大名单，2015年世界杯夺冠的14名队员全都入选，但是郎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不过人选大名单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最终只有12人才能去里约奥运会，竞争的残酷性可想而知。7月18号下午，郎平最终做出决定，里约奥运会大名单谜底揭开，惠若琪和龚翔宇搭上了末班车，而曾春磊遗憾落选。就是这份大名单让外界讨论了许久，而球员们更是为之奋斗了4年。不少人都动过是不是有必要带3名二传手的念头，因为二传手的位置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人放心。光有优秀的攻击手，但是没有优秀的二传手，等于球队失去了大脑。多年来，在魏秋月因伤缺阵之后，中国女排二传手的位置始终是一大不稳定因素。不断征战国际比赛，让替补二传手丁霞逐渐走上台前，他加快了全队的进攻速度。很快，丁霞预定了一张去里约奥运会的机票。如果论经验和技术，老将魏秋月 无疑是最出色的。但是魏秋月手术之后的恢复不太理想，他也始终没能在国际比赛中达到很高的水准。但是郎平一直没有舍弃魏秋月，因为里约奥运会二传手需要的是国际大赛经验和对比赛的掌控力。2016年瑞士女排精英赛，在没有多少主力的情况下，魏秋月带领一群替补球员居然夺取冠军，这印证了郎平思维的正确性。在一次和泰国队练兵的时候，郎平派魏秋月首发登场，让他带动朱元璋进攻组合。魏秋月的出色发挥让朱元璋的攻击力达到了最大化，这才是郎平心中的最佳阵容。一员经验丰富的奥运三朝元老带动年轻的攻击手向前冲，中国女排才能爆发最大威力。再说惠若琪，这也是一个奇迹。惠若琪前前后后总共经历了三次大手术，一次左肩，两次心脏，尤其是两次心脏手术，可以说惠若琪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惠若琪说，记得第一次心脏手术，我被推进去的时候，感觉天空都关闭了。而且后来我听医生说，我的心脏有一段时间停止了跳动，是医护人员用高超的医术把我挽救了回来。说起那次手术，惠若琪到现在心有余悸。惠若琪做第二次心脏手术的时候，距离里约奥运会只有5个月了。他找到郎平，哭着说自己可能无法去里约了。郎平当时也哭了，但是他鼓励惠若琪，只要自己的梦想不灭，就有希望登场。郎平的话给了惠若琪莫大的鼓舞。不过惠若琪的第二次心脏手术同样是生死时刻，医生要把她多余的心肌烧掉。手术中惠若琪都闻到了烧焦的味道，她又晕了过去。后来惠若琪说，几乎死过一次的人逃出升天之后会更感恩生活。可是惠若琪能去里约奥运会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最后一刻，郎平选择了惠若琪，然而有一个人最为遗憾，那就是曾春蕾。郎平为什么舍弃了曾春蕾？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收听直播，冬奥答题，签到福利，积分换礼，好听好玩样样不少。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大分享，一起玩。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小白兔，来来来，送你颗小药丸，吃完可有精神了。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都是毒品，千万不能碰啊。 哼，妈妈说过这是毒品，不能碰。 那尝尝这个饮料吧，这可是新款哦。 这个妈妈好像没说过。 哎，